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26集。罗刃一行最终定于第二天早上再出发，两个原因。一是路途太远，现在出发的话没多久就会赶夜路，路上万一出点事儿，荒野茫茫的，连个后援都找不着。二是第二天早上又会出现一波山鬼撤出，到时候大家一起走，人多照应起来也方便。几个人便就地休息，队医还过来瞧了一回，终于躺倒了三个，罗刃、木袋和一万三。别看曹延华半死不活的，但他持久，病病歪歪始终不倒。症状最轻的是严红沙，吸了块氧之后虽说头晕恶心，但好歹能够扶着墙遛弯。他拖了一张帆布椅出来，挨着曹延华而坐，听着曹延华呼哧呼哧的吸氧。不远处两只鸡离了有丈许远，一个独自优雅，一个继续高傲。江恋澡堂归来时看见的就是这么个场景。他洗澡理由只有一个，以最佳的精神面貌迎接晚上的会面。曲翘曾经说过，千姿身边的人基本都不会欢迎他，所以这会面一定是不轻松。冲澡的时候他设想过好多情形，高惊鸿言语恫吓，想让他知难而退，他不卑不亢，铿锵有力还击，还想着高惊鸿又会甩给他一张支票，他微微一笑，极其潇洒地掷回去，自己都被自己帅到，居然还对这会面生出些许期待来。也说不清为什么，他好像笃定了高惊鸿不会对他友善，也不在乎给这位大姑婆留下一个坏印象。回屋的路上他第 N 次润色自己的台词，务求字字珠玑，还带着押韵。正出着神，忽然听到曹延华嚷着： 那个小字头的，小字头的，火东小兄弟。 小字头的可能是在说我，但火东小兄弟又是谁呢？ 江恋左右看看，并没别人。曹延华冲他招手： 嗨，小兄弟，就你。 说完这话气又上不来了，凑到吸氧口一通猛吸。江恋终于反应过来，火东这两个字是把他的链子给拆了。他不大认可这名号，感觉自己被叫成了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。不过曹延华大了他七八岁，这么叫他也不算占他便宜。他折了相过去，曹延华打量他： 我贵儿哥说这次找到兽骨多亏了你和那个孟 小姐，看你这说一句就要断气的样子。 对， 孟小姐。曹延华半张脸都堵到了吸氧口上，有气无力的点头： 哼，你现在没力气，不用耗费精力讲话。 棍儿哥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，你曹爷我啊，平时那是龙精虎猛，现在我小罗哥他们呢，平时也不也不这样，见笑见笑啊。对了，听说你们都要去西宁，等到了那儿啊，我请你们喝酒，喝通宵，花生米，猪头肉啊。 好， 大概是把他当山户了，江恋笑。曹延华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先指着严红沙： 没自我介绍，这 这是二火啊，祖上啊，都是采宝的。这是我的名片，给。 名片？居然还有名片？ 江练接过来看，正面中央三行醒目名头，气势真是直破面门。来自解放碑的曹爷，丽江聚散随缘娱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丽江凤凰楼餐饮集团董事长兼工会主席。 哎，没事啊，投资了点，搞点事业。 曹胖胖，话悠着点说，你那点底揭开了就没了。 江恋还没来得及表示钦佩，严红沙已经做干呕状。他抬头看着江恋笑， 谢谢你啊，到时候我也请你们吃饭，我做东不蹭曹胖胖的局，你放心，我不像他那么抠，只请人吃花生米。 这叫抠？我郑世伯每次都这么请。 郑世伯这么请那叫境界风范，你这么请就是附庸风雅小抠油。 这些人太有意思了，江恋不打扰他们休息，揣上名片笑着告了辞。临走时他看到江鹊桥和曹解放哟已经在同一块地头刨食了。江恋走了几分钟之后，严曹二位也研究上了这一段鸡。 这两只鸡还玩到一块儿去了。 嗨，鸡那可直白，又不谈恋爱。看对眼啊，就钻草丛。 这鸡种不同吧？ 哎，爱情不分种属。当初女野人还不是被我三兄的才华折服啊。 解放在凤子岭养了多少妹子，一出来就拈花惹草，这渣鸡。 高惊鸿没有指定具体时间，江恋只能坐等，没法去找签字，这个时候去找太没眼色，不好去找神棍，人家老友重逢自当作陪，他老舔着个脸去插一脚太不知趣了。再说了，这样会显得他太无所事事，他也很忙的，有自己的事儿办，哪怕是装呢。晚饭过后，他决定去找陶田。陶田应该是明早撤，这一别估计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了，认识一场该去打个招呼。刚出门就看到孟千姿陪着高惊鸿进了罗刃他们的毡房，应该是去续段文熙和梅花九娘那一带的旧，看来属于他的会面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开始。他绕过毡房才走了几步，一抬头瞥见不远处的躯壳，不只是躯壳，还有心慈。躯壳正低声向着心慈嘱咐着什么，心慈一惊一乍的又不断点头。江恋不想扰人私聊，正想再次绕道，躯壳似有所感，一偏头就看见了他，还朝他和气地笑了笑。这一笑让江恋忽然生出个念头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上前一步。 六姑婆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 好啊。 躯壳有些错愕，随即点头。他打发了心慈，跟着江恋走到坡后的一处僻静的地方。江恋迟疑了半天，索性直白开场。 六姑婆，早先七姑婆找我说是大姑婆晚上约我见面。 是吗？ 躯壳应了一声，脸上有刻意做出来的惊讶。 看来这位六姑婆一定早知道了。 你是想找我打听大姐的性子？没事，大大方方就行，不用刻意表现。大姐这样的道行深，一眼就能看出你是装的还是真的，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 不是的，我记得早些时候我向你打听过签字的事， 那时候你顾左右而言他，没说，现在还是不能说吗？ 不好意思啊，江莲，这事儿我向大姐发过誓，烂在自己肚子里，绝不外说。我们山鬼很重誓约的，大姐愿意告诉你是大姐的事儿，我是真不能乱开口。 原来签字不嫁人这事儿这么秘密啊。 哦，你问那个。 怎么原来我们两个人说的是两件事吗？ 屈翘意识到说滑了口，有点讷讷的。 那时候签字年纪小，脾气大，情感上受了点挫折就走极端，他冲动起来别人拉不住。 签字之前是不是有个男朋友啊？ 屈翘叹了口气，算是默认。江恋心里有那么点吃味。 然后是被大姑婆他们拆了吗？故意制造曲折的那种，就像小说里影视里常有的那种情节。 如果是你知道了，你要怎么做？继续瞒着不讲，还是帮他们尽释前嫌？ 我应该不会瞒着吧。如果瞒着他才能留住他，那说明他始终也不是我的。 那你放心吧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千姿嘛，很喜欢那个男人，但那个男人不喜欢他。 虽说有点不地道，但听屈翘这么说，江恋心里还是轻松了不少。 哼，千姿不像是会钻牛角尖的，我觉得对方不喜欢他，他会痛快放手的。 是啊，但那人要是装着喜欢他，他也很难看出来。 为什么要假装喜欢他？ 徐俏没吭声，只是从兜里掏出烟盒。他抽女士香烟，烟盒比化妆盒还漂亮，烟也美，纤长精致，像艺术品。他点着了，却没吸，只把那烟夹在指尖，任他烧自己的，像烧华美的香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说了一句： 起初嘛，为了钱，他女朋友重病需要用钱，咱们千姿一看就很有钱，不是吗？ 懂了，一个男人为了自己的爱情，以让人不耻的手段去骗另一个女人的钱，这行为还真难用一两句话评述。然后呢，以姑婆们对千姿感情的关注，很快就能查清这个男人的底吧？是这样拆的？ 没拆。 什么叫没拆？ 就是没拆。江恋，他们查底之后，和那个男的见了面，达成协议，给他行方便，变相促成了这件事儿，就看着他们越来越好。等着千姿越来越喜欢他，等到千姿自己欢欢喜喜跑来说要结婚了。 为什么？ 没为什么，气球吹大了，放了气还是气球，吹爆了就没有气球了。一个人只有爬到最高才会跌得最重，重到再也不想爬高。对不起啊，江恋，我当时反对了的，但我也没做什么。我摔了门，几年不跟大姐来往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该发生的就是发生了。千姿那个时候的痛苦，是有我插了一刀在里头的。 屈翘的眼眶渐渐泛红，他没再说下去，转头快步走了。孟千姿本来是和四七两位姑婆住在一起的，这天撤走了一些人，毡房重新分配，几位姑婆都挪到大帐去了，反落了她一人清静。晚间洗漱完，正对着镜子擦抹水乳，帘门忽然掀开了一道，新慈探头探脑进来。 孟千姿从镜面中看到，气不打一处来。 你又跑哪儿去了？ 忙去了。 忙？我看你是这两天在大营待得太清闲，吃太饱，穿太暖了。 这话太意有所指了，就差点名我是保暖司淫欲了。 陶田啊， 新慈正待分辨两句，孟千姿眼睛一亮。这趟同来的山户中，女山户虽少，但也占了十来个，其中又以陶田最为亮眼。孟千姿虽然只见过几面，倒也记住了。新慈想了好一会儿，陶田是谁？ 哦，他好看是好看，但我你还不知道吗？皮相与我如浮云，我只欣赏情太美。 我懂，白水消嘛。 心慈一时语塞，孟千姿继续忙自己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从镜子里往后看，心慈还站在那儿，欲言又止的，还有点奇怪。 有事啊？ 千姿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，你就假装不知道，心里有数就行。 孟千姿最烦这种遮遮掩掩的，但又想知道是什么事儿，只得耐住性子。 什么事？ 我听说大姑婆今晚约了江莲聊事情，还说别让你知道。 什么时候？ 大概会挺晚的，总得等人都睡下了吧。大姑婆啊，估计是不喜欢他和你来往，非得等夜深人静好下手。就是不知道是会给他钱呢，还是吓唬他呢，又或者以情动人。 孟千姿不说话了，刘心慈一个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。这是肥皂剧看多了，孟千姿懒得理他，顿了顿又问， 单独面见，还是说其他几个姑婆也会在场？ 应该都会在场吧。六姑婆可能不去，她不是一向跟人关系不好吗？ 孟千姿再次陷入沉默，顿了顿，突然一把抓住了心慈的手腕。 心慈，你要帮我，我得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 千姿，你别坑化妆师好吗？上次拉我做卧底，我成宿做噩梦，现在又让我搞窃听。 哎呀，不难的，陶田是负责后勤装备的，有种听音碟，很小，可以当窃听器用，是我们入山时夹在枝上叶上，然后藏身听鸟雀鹰的，范围有限，不到20米，我可以在毡房外头找一处听。现在大家都穿得多，你往姑婆雪帽里或者衣沿上一夹。 我往姑婆身上夹，他们都是有功夫的，万一一个察觉回手一劈， 我可能就死了。 不会的，那都是武侠小说上骗人的，你就装不小心撞的。 不行不行不行，你找老孟吧。 轻松不可能的，我给你涨工资加钱。 不是，这个事儿他太难为我了，我不是这块料。 那就是不行了，没得商量了。 千姿，我要给你提个意见。 哟，怎么着，我这先利诱后恐吓，伤害了他的自尊了？ 当你说要给人涨工资加钱的时候，能不能具体一点，具体到数字，明确的数字才更有激励意义好吗？随口一句加钱，加多少？那一块也是加呀。 3倍。 心慈掉头就走，走到门口又回身强调。 哼，我可不是为了钱。千姿，我始终站在你这边的，不管是上次偷枪还是这次搞谍报，我这个人立场从不摇摆。哼。 说完一掀门帘，傲傲然走了出去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 了。